这是进程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蒙特利尔2007年9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4首诗。登岳阳楼，作者杜甫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甘坤日夜浮。亲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栓涕泗流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